也许你一辈子都悟不透。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位艺术大师和关于他的两部图书。关注阅读的朋友都知道，上个月上海书展和北京书展这两大盛会是相继举行，这其中一部经过全新校注的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就在上海书展上首发，而一套1200多万字的季羡林全集电子版则是在随后的北京书展上发布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聊的就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的故事。我们也从他的求学日记和他的著作中来窥探一下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80多年前的清华校园是什么样的？当年的大学生跟今天的大学生又有什么不同呢？想要知道这些内容，您都可以读一读当年的清华学子季羡林先生的校园日记。上个月，一本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全本校注版在上海书展上首发。校注者叶新教授花了5年时间，依照85年前季羡林先生的手写日记原稿，对日记中记载的人物、地点、事物、活动等进行了细致考证。您要是想知道季羡林先生读书时候的成绩好不好，在这本书里就可以找到他大学4年的成绩单，充分满足您的好奇心。在聊季先生的清华生活之前，咱得先来说说他是怎么考进清华的。季先生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6岁就离家到了济南去投奔他的叔父。话说这学霸通常从小就是学霸，季羡林高中是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和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读的，连续6个学期他都考了山东省的第一名。1929年，18岁的季羡林还在念高中，那一年他结婚了，这在当时其实是适龄的。1930年，19岁的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因为家贫又需要养家糊口，他就开始到处找工作。他去考了邮政局，但面试的外国职员却没有看中他。季羡林没想到自己成绩一向出类拔萃，竟然连个邮政员都没考上，于是他一心一意准备去考大学，而且准备考一个名牌大学。1930年的夏天，季羡林和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80多位同学一起进京赶考。当时的北京还叫北平，北平的大学呢，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多，但也是5花8门，有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的，什么样的学校都有，而且教育水平是参差不齐。不过那么多学校里最受学子垂青的学校却和今天完全一样，就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那时候的高考不是统一招考，而是各个学校分别招考。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大学在当时就是齐名的国立大学，全国所有进京赶考的考生就没有不想进去的。季羡林的同学们到了北京，都纷纷报考了许多所大学，2流的、3流的、不入流的都有，有的人竟然报了7、8所大学。 而季羡林就不一样了，他只报了两所学校，就是清华和北大。因为有高中三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季羡林不像其他考生那样苦煎苦熬，而是非常潇洒地过了考试关。那年清华的国文试题出的是《梦游清华园记》，考场不在清华，来考试的学生们基本上也都没到过清华园。面对这样的考试题，大家只能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写文章。季羡林文字功底扎实，这场考试自然考得不错。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当年北大的入学考试则是非常奇特，以至于季羡林多年之后仍然是记忆犹新。北大的国文试题是这样的：何谓科学方法？是分析详论之。考生们看到这样的题都手足无措，这可不是一般的语文题了，那是上升到做研究的方法论上了。英文考试就更难了，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之外，还有一段汉译英。那一年的汉译英的内容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样的诗词要翻译成英文，对于一般的高中毕业生来说确实是很难的，不用说是译成英文了，就是译成现代汉语白话文也不容易啊。不过季羡林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基础比较牢固，这场考试他同样发挥得很出色。结果就是这次高考，季羡林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一时间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而他最终的选择是去了清华园。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说了季羡林先生80多年前的高考故事，接下来要讲讲他的大学生活了。从1930年到1934年，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了四年，专修的方向是德语。20岁出头的季羡林喜欢写日记，他把学校发生的琐事、对老师和考试的吐槽、文章发表时的骄傲、写不出文章时的烦恼等等记到了日记本里。有人说读这本季羡林清华园日记简直就像是加了大学生季羡林的朋友圈，您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其实跟现在的也没有太大的不同。您比如说1933年12月18号这篇日记特别短，就一句，脑袋里乱七八糟的满是作文的题目，但是却一篇也写不出，今天只想做一篇自咒。自咒是自我诅咒的意思，多像现在的年轻人自我吐槽的语气啊。再比如1933年4月29号这篇也很短，说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这就是毛头小伙子的普遍心理了，可恨时运不济，没看到女同学啊。还有1934年的3月13号这一篇，昨夜一夜大风，今天仍然没停，而且歧视更猛。北平真是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这一篇就真算得上是语出惊人了。其实日记里吐槽考试、吐槽论文的文字还有不少，像是今天考两样完全是临时乱抓，预备的全用不上，还有想到毕业论文就头痛，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听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这真的是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吗？当然是。那季先生真的同意让这样不羁的文字公开发表吗？这也是真实的。清华园日记第一次出版是在2003年，当时的编辑看到这些文字，就专门去找季羡林先生，提出是不是应该做一些适当的删减呢？而当时已经90多岁的季老却说，一个字也不用改。他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依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70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才是令人佩服的真性情啊。1934年的夏天，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成绩又是4年全优。当时的大学生毕业要么出国要么就业，可是季羡林家里没钱，自费留学出不起，公费留学又只有理工科的机会，他一个文科生就只有先就业了。80年前的大学生就业也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学文科的，找工作就更难了。从1933年的下半年开始，季羡林就开始考虑他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他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找工作的心情，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接，穷途痛苦，无地自容。无路可走的时候，机会来了，季羡林的高中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校长宋桓吴先生托人请他回去教国文，季羡林就这样走上了高中的讲台。不过他这高中语文老师的工作还没干多久，清华大学就跟德国签订了一份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学德语的季羡林马上报名应考，也被顺利录取。随后他就去了德国的哥廷根学留学，主修印度学，既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也为他一生辉煌的学术生涯开启了大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前头说到1935年清华大学跟德国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互相给，中国每月给30块大洋，德国是120马克。其实这个交换留学的条件在当时并不是太理想，120马克只能勉强支付德国的食宿费用，而正式的公费留学一个月是给800马克，这之间是有天渊之别了。但这个条件对于当时的季羡林来说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是继续当老师还是半自费的出国留学呢？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季羡林的叔父和全家都给了他支持，他当了一年的老师，稍微攒了点钱，又向朋友们七拼八凑借了些钱，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的行李，就此离开了长辈妻儿，赶赴德国留学。季羡林先生有一本书叫《留德十年》，其中详细记述了他在德国留学的生活见闻，我也从里头挑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初抵柏林这个章节，季羡林写道，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他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客房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的或外国的大学生。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间里的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屋外面， 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了。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亲自下手。再比如麦耶一家这个章节，季羡林用温情的笔调描述了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之间一段朦胧的恋情。他们一起打字，促膝谈心，笑语温馨。而时光飞逝五十年之后，季羡林先生感慨道，如果他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他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他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他的人恐怕就没有了。读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季羡林到德国留学读研究生，本来应该在两年后回国，但是因为二战的爆发，他成了汪伪政府不承认的留学生，只好在德国继续待下去。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十年，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才辗转回到祖国。在艰苦的战时环境里，季羡林同样也经历了轰炸和饥饿，但是总体来说，他在德国的生活和学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这十年里，他深受德国哥廷根大学语言学家们的厚爱，积累了印度学方面的丰富知识，还兼任了哥廷根大学的汉学系讲师。战争结束之后，季羡林回到北京。说起来，考大学的时候，他虽然没选择北大，不过他跟北大这会儿又重新结了缘。1946年，季羡林先生受聘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一干就干到了1983年。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季羡林先生的往事。一提到季先生的名字，大众往往会尊称他是一位国学大师，但对于这个称号，他自己却不认可。季羡林先生是2009年去世的。2007年，他在病榻上的时候，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三词。所谓三辞，就是向公众辞掉外界加在他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一辞国学大师，季羡林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季老回忆，大概是90年代，有一次北大校园里开了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一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他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经是忘得干干净净了。当时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篇文章，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那以后，其中四位发言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在内，就被称之为国学大师了。季老说，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这样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第二，辞的是学界泰斗。季先生说，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这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光谈教育界，他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可能会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过季先生却谦虚地说，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学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第三词，词的是国宝。季羡林先生幽默不改，他说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突然称他为国宝，他感到非常惊愕，实在是大惑不解。季先生说，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了呢？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关于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生涯和他自由真实真性情，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您要是对季先生的文字和思想感兴趣，全套1200多万字的季羡林全集，书可能太沉了，您可以找电子版来读一读，很方便的。节目最后呢，送出一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